生呢？那煮煮吃吧。 煮煮吧。 生蛋吃。 完了。简略的用词。 啊、这是 老生、啊、先学的老生。 嗯。 后来一看条件挺好，改。 啊。 蛋卷吧。 不。 所以叫生蛋。 哎呀，你不解释谁知道啊？ 我们唱蛋卷净露个脸的 啊，是蛋卷 四大名蛋呢 啊，四大名蛋没上成群， 呵 啊，四大名蛋吗？ 没想到啊 啊， 我就是训派， 哦， 社会生 那一派， 对对对， 好啊，这次您干嘛来了？ 准备到天津这会儿 啊，您 唱。 哦，要演出， 对对对， 唱一唱， 对对对。 哦，您几儿开始呢？ 过年八月。 不听啊，过年八月。 上这儿来为找朋友串门嘛，到这儿一留我吃饭，我这一吃， 哎呀， 有地方住，有少饭去就行。 哎，娟儿，您看我们呀， 嗯， 对于这个京戏，我也有研究。 刚才您一说，我一听就是内行。 哎，你看各位也很爱听。 对对。 等一年多我们等不了， 也没那什么那么长时间、 哎、今儿个在这儿我陪着您咱唱一出怎么样啊？ 怎么样姐 啊？你看看啊， 谢谢 你们， 谢谢。行了， 主要是听您， 你听这训派， 我就去那个配角。 你那老客气。 哎，看 你挑戏。 哎，我挑戏。 我不挑，我一挑你不会， 嗯， 再说欺负你了。 哎呀，欺负我干嘛？ 欺负你寡妇失业的。 哎，怎么像话？什么叫寡妇失业？ 孤单单的。 我干嘛孤单呢？ 啊，就不孤单。 哎呀，看、啊、您甭管怎么样， 挑出好的训派的。 训派的啊。 哎，训派， 唱一出活小玉。 活小玉，完了。 哎，怎么着？ 这戏太温。 嗯， 不热闹啊。 哦，不热闹。 这怎么？ 干热闹的。 好的。 哎，打灶王。这好 打造啊 啊 呀，帽戏 帽 开场的。 哎呀呵， 我是角儿，我角儿训派的角儿、 哦、这开场戏你不唱 个帽戏，我唱那个 啊。好 压场的， 咱们找压场的， 压大轴的 红娘 罢了。 哎， 罢了。 你看看 一提红娘， 嗯， 都想起巡回生来了。 是啊，那是人家拿手的杰作。 耍棋盘那场多好。 是啊， 唱出来 啊， 那个韵调， 嗯， 叫掌声， 嗯， 隐藏在棋盘之下、嗯、我步步醒来， 嗯， 你步步发放炸弹。 行，就这出了。 我就会这几句。 不行。就会这么几句你还唱？ 我科班能会几句吗？我会歌也不能跟你唱啊。 怎么着？ 你那小生跟我配的小生都是谁呀、啊、 哎呀， 那都是头路角啊。 哎呀， 你这个还数得上？你这 好干脆 啊， 会唱就唱，不唱就拉倒了。 那 我再挑一出。 你说 唱一出乌龙院。 哎嘿， 罢了啊， 罢了。 怎么样， 这戏我打开蒙的时候， 嗯， 我们老师就教我、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告诉我的。 哦，是啊。 对，我 哦，那好好，我向您来学学。 你好好学学、哎。我 您就去那阎婆惜。 我对阎婆惜，你、 啊、 你去谁呢？ 我去宋江。 是， 咱就唱坐楼杀戏这一点儿。 你就看看这个宋江跟阎婆惜这个啊、 哎、啊，对， 行好。 可不过。您帮个忙，把这舞台重新再布置一下， 往后搁一点儿。 哎，这就行了。 您坐一坐，往后往那边拉一拉。 哎， 好，行， 好， 来吧。 啊，您呢还需要什么吗？ 不要什么 啊， 不用。 您 我得化妆。 哦，您要化妆？ 我捯饬捯饬。 哎，好嘞。 人配衣裳，马配鞍， 西湖景配洋片。 捯饬，您看什么？ 哎，您看看，这是一个花旦呐啊。哎呀哈，嗯，您看一看，嗯，哎呀这样，嗯， 多水灵 啊！是啊， 多漂亮 啊！漂亮 啊 啊！ 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哦，电影演员， 电车压死那个， 像话吗？ 我好说笑话， 咱们就是。 哎，这边后台， 这后台那前台， 哎， 这我懂。 您待会儿还得给搭架子， 搭架子，我搭架子。 哎，对， 你糊顶棚， 不是啊？ 搬玻璃回我的事儿， 干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后台说那几句，那叫搭架子。 哎，你甭给我吊牌，你甭来这套。 哎呀， 后台叫搭架子 啊， 那前面说叫名场 啊，对呀， 北京话叫名场。你甭来这个。 行嘞， 哎， 我上场啊。 你先出去。 这个乐器什么，您还得帮个忙。 场面上， 嗯， 六场从头。 行，我叫板了。 鼓气儿没问题。 好嘞， 来吧，你就。 别问少配料， 正里边浪荡。啷啷儿啷啊， 大老爷， 啷儿里个啷的咚， 打鼓腿了我堂压前来了，公民送了家。 噪音， 你们唱歌的什么呀？你 刺猬听着，刺猬。 不，我你别嘚嘚行吗？ 你说你报名啊，你报名，你说， 被人送功名， 这点还不错， 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 对，书吏，对对。 今日退堂甚早，不免乌龙院走走。 当当个当当当。冷个冷啊， 那一日 冷个里个冷的冬， 心走在大街上，要听得众人 冷个里个冷的冬 说断道场， 还残派了。列位请了， 请了。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总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看起来好笑啊！哇哇 哇哇！你这轰鸭子 来了，怎么人多话？ 列位请了， 请了，请了。 适才说些什么？ 闲谈而已。 嗯，总大爷喝杯香茶再走，告辞了。 等二里个冷的冬， 心一步。 等二里个冷的 来之在五龙乐园。 等二里个冷的冬 啊， 嗯， 晴天不日 大里个冷 江。门关，青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叩门，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开门！你跟我这逗猴呢是怎么的？ 什么逗猴？ 我这不叫你开门吗？ 我叫我开门 啊！ 你讲理不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呢？ 你在屋里，你在外头了 啊？我在外边啊。 你在外边呢 啊？ 我呢？ 屋里啊。 你什么的人进来了吗？ 没有啊。 人没进来 啊？ 扇子怎么进来了？ 你甭叫这声，这就是指鹿为马。 行行，好好， 这儿该你说话了。 说话这多新鲜呢。 大姐开门来。 哦，来你了 呀， 里边。 哎哎， 来你了。说什么来了？ 哎，行行行， 我你抽烟不抽 啊？不抽不抽，你 我买一会儿来。 哎哎，主要来看看你。 好了，请坐，请坐， 见吧。哪儿啊？可是我来串门看朋友。 你那叫门，我们开门，进门让你，让你抽烟，让你喝茶。 说那戏词儿， 废话， 嗯， 我这词儿不粗， 不干， 怎么的？ 什么叫粗戏呀？ 怎么回事啊？ 往下说呀。 往下说，我知道，往下说。 外面何人叫门？ 这谁的谁词儿？ 你的词儿 啊？词儿你说是干嘛的？你别忘我们训派。 哎呦， 你了不起了，还你这。 昨儿怨我，怨我，怨我多嘴。哎，大姐，开门来！ 外边什么人叫的门呐、啊？ 外边什么门叫的人？什么人叫？什么人叫的门呐、啊？ 那个 什么乱七八糟你？你 说什么呢？ 什么？外面何人叫门 啊？外边何的人叫的人呐、 啊？还是错了。 外边何人叫门？ 外边何的门叫的门呐、啊？ 外边你外边这个货，我得留着你看。 变个外国人了啊！ 我得挖个浪得干活。 可哪儿的事情啊？ 怎么了？ 就这么一句。 哪句啊？ 外面何人叫门？ 还是这个？还是这个？ 大姐，开门来！ 外边何的人叫的这门呐、啊？ 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边何人叫的这门呐、啊？ 连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边何的人叫的这门？ 是我， 是我。 哎呀， 我告诉你，我们在北京唱，我们这可没那么没这个，努力的干活的没有，听到我的干嘛你的？我们训派 娟儿啊， 啊娟儿， 您到底会不会、 啊？会不会、啊？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这意思啊？ 这玩意儿多要命啊！往下说呀、啊！ 往下说，我也没闲着。往下说，压根儿哪句话搁后头了？ 嗨，那原来是宋大爷， 还是你叫 大姐开门来？ 这说是吧？ 啊，这可是啊。外边何的人叫的门呐、啊？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人叫的门呐、啊？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听不出来了吗？ 外边何人叫的门？ 这你怎么这又回来了？ 回来， 没让你问。这真要命，这出戏不如我一人唱。 你一个人你唱不这么热闹。 大锅 怎么叫？ 原来是宋大爷， 还 是不凑巧。 你甭叫我， 不， 你怎么说你这是棒槌？ 不， 哎，你外行，我们科班啊，看训派啊， 核算一句一句都是我教给你的了， 一句一句的。你来呀、啊，你来呀、啊， 大姐开门来， 外边何的人叫的这门呐、啊？ 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哦，原来是宋大爷呀、啊！ 真的是，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了。 怎么不凑巧？ 我们这洗脚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乌龙院》。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响铃，铿锵下铃，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由青年演员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学人物》。 你随便点呀， 点点咱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必须贴近生活。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啊， 啊， 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 嗯， 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啊， 啊， 售票员。特别有特点， 哎， 能模仿一回吗？ 各位 啊，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是不是？ 售票员， 哎， 在座的跟我一样啊， 啊， 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对，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 嗯， 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啊， 啊， 它体现出来 什么呀？ 咱北京话的特点。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第一个特点， 嗯， 快。 哦，北京人说话快。

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女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来关注天气。受补充南下强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白天仍然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本市的气温已降再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双双跌入入冬以来平原地区气温的最低谷，大家外出要特别注意防风防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山上的阵风很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将继续维持，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10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5，人体感觉天气寒冷。今天中午前后偏北风很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要为您展播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选播。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家协会举办的。两场演出应该说集合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艺术家，还有很多是来自基层的演员。下面呢，我们请您听一听来自山东的朋友们为大家表演的小品。来，选送单位是山东烟台市曲艺家协会烟台市工人文化宫。这个小品《孝顺不能装》的作者是王宝社、张胜，导演范明辉、仲新，表演者是范明辉、鲁菊平、毕可成、刘思全。好，先请出主持人丁田。 山东省的泰山文艺奖可以说是山东省文艺的最高奖项，每年的获奖作品也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山东省当年文艺的一个最高的专业水准。今天呢，来自山东省的第三等奖的获得者，泰山奖第三等奖的获得者，小品孝顺不能装也被我们邀请到了来到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齐鲁大地的曲艺佳作，请大家欣赏。 爹爹， 爹，爹，哎呀，哎呀，爹，爹，跌倒了。哎呀， 叫个爹就把你吓成这样了，来坐坐。哎呀， 你是厂长，我就是个看大门的。这平常椅子见了面啊，你连个大爷都不叫，突然间改口叫爹，我受不了啊。 拿钱你受得了吧？啊？啊，这是3000块钱啊。待会儿呢，张总就过来，他一过来，我就管你叫爹。 那这3000块钱 就是你的了。 哦，哎呀，不过呀， 你不过什么呀？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张总要给咱们厂投资1000万，1000万呢！啊，我跟你讲，这可不是为了我自己。那咱们厂的规模一扩大，那这10里8乡不都跟着富起来了吗？ 哎，那倒是啊。 不过张总说了，他不是孝子，他不合作。 不是孝子，他不合作啊？这还不简单吗？你就叫你爸说你是孝子不就完了吗？哎呀， 我爸他不愿意说。 那你就叫你妈说。 我爸拦着我妈，他不让来呀。我哎， 哦，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你小子你不孝啊。 什么？ 我是说你给我这个钱我就要啊。啊， 这就对了。 叫爹。 爹，哎，这白捡个大儿我去。 哎，不对啊，我说 怎么了？ 一会儿恁爹不会来吧？ 不会。 那妈也不会来吧？ 更不会了。 哦，那我就放心了。 哎，你光放心不行啊，我教你的话没忘吧？ 我这个人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夸人。 待会儿张总一来呀，我就管你叫爹。 你一叫我爹，我就说你孝顺。 好， 咚咚咚， 来了啊，准备 来了。哎呀， 哎呀，张总，您太准时了。 不是说好10点吗？ 啊，对对对，哎，您请进，请进。哎呀，哎。爹， 哎呀，我这个儿啊，你真是太孝顺了。我说你工作那么忙，你就别回来孝顺我了。 爹，啊，我还没给你介绍呢。啊啊，爹，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张总。啊，张总，这就是我爹。 你好啊，大爷。来来来。哎呀，挺好啊， 张总啊，来，那坐 啊，对对对， 好， 坐，哎，爹，嗯，你坐， 啊，我坐，哎呀， 大爷，嗯，大妈呢？ 哪个大妈？ 就是我妈，啊， 大妈怎么没来呀？ 他爹不让他来呀。 哦，他爹不，哎，您不就他爹吗？ 我不让他妈来呀。 哎呦，您怎么不让大妈来呀？ 我什么？ 啊，那个，他主要是他怕耽误我工作。 对，我怕耽误他工作。哎，这个儿啊。太孝顺了。哦， 哎，他都怎么孝顺呢？ 他给钱呢。 啊，给钱。 嗯，你看看哈，刚刚给的3000块钱，他叫我装他，不是他叫我装起来。我装起来。哎呀，俺这个儿太孝顺了，我不能耽误他工作。嗯， 耽误不了什么工作啊，我来呀就是想请大爷大妈一块儿吃顿饭。 哦，还吃饭吗？哎，哎呀，这太好了。 哎，这样，李厂长啊，我陪大爷聊会儿天，你回去啊，把大妈请过来，好不好？ 啊，那个什么，张总，我妈她不会来， 她肯定不会来。啊、 对， 帮帮帮。 哎，您是？ 啊，我是李厂长他妈呀。 哎呦，大妈来了！哎呀，太巧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啊。哎好好好大爷啊，您不是说大妈不来了吗？ 她绝对不会来。 这就是我妈。 哦，这就是你妈。 哎呀，你妈，哎呦，哎呀呀，你奶奶，哎呦，奶奶个腿的。 哎呀，吓死我了！你可 我的个妈呀！ 哎呀， 十斤命了呀！我赶紧跑吧，我。 哎，大爷，啊，您这是要走吗？ 不是，我这不是他爸妈来了吗？ 大妈来了，您走什么呀？ 不是我这个那个，他我这妈， 哎，那我还没给你介绍呢。这儿啊，就是我跟您说的张总，大企业家呀。您看人家来看您，那还带着东西呢。 啊！哎呦哎呦，谢谢谢谢大侄子。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哎，等等，怎么大妈一来您非得走呢？哎呦，李厂长，你这都弄了些什么事儿啊你？哎 呀，不是，那个张总，你不知道他们老两口啊，他们最近他怄气呢。 哦，怄气啊！我给他调节调节不就完了吗？ 他不好调节呀！ 哎呀，这个我很善。 哎呀， 我给 你耍流氓啊！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他耍流氓呢，他 谁耍流氓了？ 你耍流氓！ 我怎么耍流氓啊？ 你摸我，你摸没摸我？ 我摸了。 你看看，你这不是耍流氓吗？你 哎呀，这哎，大妈。这大爷他摸您呢，他是想跟您和好。 他跟我和好？ 哎， 他凭什么跟我和好啊？他 你们俩不是怄气吗？ 我给他怄气？ 对呀。 哎呀，我都不认识他，我给他怄的什么气呀？我 哎，不是， 那个张总，你看哈，把我妈气得连我爹都不认识了。您别怄气了，您赶紧回去。 哎呦，您这往哪儿？来，坐慢点啊，大爷，大妈。哎呦，您这是，来，别急啊，坐下，来，咱慢慢说说呀。你和大爷呀，到底是？ 我和谁？ 和我爹。 哦，你爹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爹他说你不孝顺吗？ 我没说他不孝顺。 你凭什么说他不孝顺啊？ 不是，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不孝顺？ 哎，他孝不孝顺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他孝不孝顺？ 大妈，李厂长不孝顺吗？ 哎呀，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昨天啊，俺二他这不回家了吗？他给俺说呀，说是有个老总要给他们厂里投资，说是让我和他爹配合说他孝顺，这不是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和他爹商量了一宿呀。 我没和你商量一宿。 我也没说和你商量一宿。 不是，这你没和我商 量。大妈，你们都怎么商量的？ 躺床上商量的。 谁和你躺床上商量的？ 就是躺床上商量的。 就是躺床上商量的，你也不能说出来呀、啊！哎呀妈呀，你还又丢这人了！你说你， 俺老夫老妻的，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你别说话。 躺床上商量一宿 啊？ 哎，都商量什么了？ 啊，这不就说嘛，俺这个儿啊，他就是一天到晚的忙啊，忙着他一年到头都不回家呀。 回了。 没回。 回了。 没回。就连他爹病了他都没回家伺候啊。 恁爹病了，你都不回家伺候啊？哎呀， 李厂长啊，过来一下。 那个张总，你看他们老两口。 哎，老两口？你还跟我说他俩是老两口啊？ 你看看你这是弄着什么事啊？你说 大妈 啊， 你们在聊什么呢？ 啊，聊说他孝顺。 来，我们在这聊投资。 哦，对，投资，投资。 你看你这一投资，我们这三里五次的，这不都就跟着富起来了吗？ 对，富起来了，都富起来了。 大妈，我这个人呢，做生意一直有一个原则。 哦。 就是跟不孝顺的人，我是绝对不合作。 不合作呀？ 不合作。 为什么？ 你想啊。他对爹妈都不好，他对朋友能好吗？ 哎呦，那可是哈。 可是什么可是？娘，咱儿他对咱好啊，他孝顺呐、啊。 哦，对，孝顺。哎呀，大侄子，俺儿孝顺的，因为他俺儿可孝顺了。 您刚才不是还说他爹病了，他都不回去伺候吗？ 我那是给气糊涂了。 我要是真病了。他 他肯定得回来伺候我。 对，只要是他病了，俺二马上就回来伺候他。 嗯，伺候他， 伺候他， 伺候我。 行了，张总，实在不好意思，我怎么跟您说呢？我承认，我这两年确实回家少，这不是厂子刚建起来，我工作他走不开嘛。妈，哎，今天我还找人假装我爹，我不是人，我不孝。 哎哎哎，起来儿子，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你孝顺啊，你孝顺，妈知道啊，知道。哎呀，都怨你那个爹。 那个张总，情况呢，他就是这么个情况，至于投不投资呢，您看着办吧。 李厂长啊，咱们做生意的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人品。 大侄子，俺二那个人品呀可好了，他不是不孝顺的，他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太忙了呀。 太忙了， 太忙了。 大妈呀，刚才呀您和大爷演这出戏呀我早看明白了，就冲这个我也给您儿子投资。 投了， 投了。 哎呀，太 好了。李厂长啊，我这个投资不光是为了你，是为了大妈，更是为了咱们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记住了，孝顺不能装。 儿子，还不赶快谢谢大侄子。 谢谢大侄子啊。不是那个，哎呀， 好了好了，李厂长赶紧回去把咱爹请过来，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哎哎，这个事儿我来，我跑腿儿。哎， 大爷啊，这饭您也得吃啊。 我也得吃啊。 您还当了一回爹呢，这不？ 哦，这样，你请客，我掏钱啊。啊？你看看啊，我这还有3000块钱装爹的钱没花嘞。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烟台市曲协和烟台市工人文化宫选送的小品《孝顺不能装》，这是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选播。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降临，空中降临，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听完了新近录制的实况，下面请您听一段老录音，赵新敏、张嘉丽合说的学评戏。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哎，都是小两句。 对对对，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也得常去听去。哎，评戏现在叫评剧， 对， 过去不叫评剧， 过去叫什么呢？ 叫评戏。 啊，对了，评戏， 评戏以前那会儿 叫 烙子， 哦，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哦， 蹦本戏倒退80来年了， 哇， 这个烙子是倒退30来年， 你瞧瞧， 大口烙子， 哦， 花莲霜，花莲坊， 啊， 珍珠花开花炮， 啊，对， 李金顺，李银顺， 啊， 那会儿那个大口烙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哦，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对，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的。 哎，对对对， 原先的评戏 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啊，是那样。 那会儿那个评戏比那个烙子就好听得多了。 嗯，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这评戏，多好听啊！ 哎，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哎， 过去的那个大口烙子 啊， 费力不讨好。 哦， 你买那个老唱盘，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啊，这是老戏了。 里边有个嫂子， 是啊， 一唱出来怪吓人， 还吓人， 一唱出就这味儿。 您学学这老唠子， 我给你小两句， 您学一学。 手托是香山我们阔阔伶仃啊哈，自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啊、来到此时时啊，刀脚奴是 KK 挂在了线桌啊哈哈哈哈 哇。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唠？ 哎，是费劲，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那可不是， 灭了这枪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哦，啊、这腔不好唱， 不好唱 啊！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什么戏啊？ 老妈辞活 啊， 老妈开房， 对， 老妈上京， 嗯、 啊，枪毙老妈 啊！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净这种戏，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哎， 里边还有虚字儿。 什么虚字？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啊，对， 里边有虚字， 你学学。 小老们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不啦哒啦哒滴， 嗯， 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啊，是这样。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啊， 嗯， 还白打扫。 怎么呢？ 打扫完了东屋啊， 嗯，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嗯，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没有了。 有， 还有， 您听刘巧 啊、 哦，刘巧挎着小篮 啊、 哦，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啊、哦， 就是原先老妈开房的那路调子。 是吗？ 主要的人现在被虚字免了。 嗯。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哦， 让你听着那么美。 嗯。 我给您小两句。 您学一学。 小儿我自药味儿。许给了赵家，嗯嗯嗯嗯，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音乐伴奏啊， 音乐， 嗯嗯嗯嗯。 您这好，您这省音乐， 省音乐 就是费鼻子。 小儿我自幼闻，许给了赵家。我跟众儿不认识，我哪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爹呀，跟他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嗯， 好听。 哎， 刘巧唱的完全都心里话， 心里话。 你看看，你听他那词儿啊。 嗯。 上一次刘巧在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爱上一个， 要哪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 你干嘛呀？ 关羽看花脸才被我爱上啊。这背不住的事情，这是 什么背不住？您这脑袋跟地雷一样。 我怎么会像地雷？白胖小小子往这往这一站，就 你还白胖呢。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嗯、 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啊。对， 我叫赵新民。 你老提你干嘛？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什么没嘎咕？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你哥哥 啊，你外我们姓赵的上头。 嗯， 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啊，我知道， 那是我们老赵家。 问你老赵家 演出片子是人人都爱看。 哎，对了， 农民作家有个赵树理 啊。对， 小二婚结婚， 嗯， 三里湾， 哎， 六彩版画， 他写的， 人赵树理做的， 嗯，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这老赵家， 你往古人上倒， 没有吗？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嗯， 那是我们老赵家。 啊，你们老赵家， 我们老赵家被小脑瓜赵壁跑出去，都好家伙的， 去你里头吧。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名家赵新敏、张嘉丽二位合作表演的学评戏。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空中笑林，尚远和您再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肉。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包。 媳妇儿，早点来啦。 豆子。